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靖北的新兵营一派欣欣向荣，这上万的新兵虽然没有战斗经验，但来自五湖四海，说一句卧虎藏龙也不为过。据说还有江洋大盗混进来的，而马鹏就没什么来历了。他是农家子出身，家里兄弟多，上面两个在家种地，下面的就要自己谋生路了。他向来生得高大，胆子又大，索性投了军。来的时候只说是招民夫，谁知道被送到了这里。他不识字，听见玉门关还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后来跟同营的士兵聊天才知道自己被送到了靖北来。不过靖北也比幽州好，据说幽州现在正打仗呢，不像靖北只是对峙，就是那个西戎大王有点吓人，被传得神乎其神，有人说他喝狼血，坐下骑兵全是骑着狼的，还有人说西戎人爱吃人肉的。他们是新兵，整日只在兵营中操练，日后再分配到各营中，教场上常有比试，他有空的话也去看，就是希望自己分到个厉害的将领手下，能活着回去。这日又是东营和西营作对，摆下擂台，东营都是老兵，西营却多是新兵。马鹏在操练时就听到消息，百事通神神秘秘的道， 那个新兵今天又去了，据说把田将军掀了个跟头呢。 啊，哪个新兵？ 我也不清楚，好像是带着家丁来投军的，好像是姓叶，叫什么我忘了，挺厉害的。 马鹏好奇得很，操练完连忙去看热闹，哪里还挤得进去，教场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满的，只听见里面时不时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喝彩，急得他百爪挠心，到最后也没看着，只听见里面战马一声长嘶，一道身影高高跃起，穿的是黑甲，身形竟然十分纤瘦，挥舞着一柄长杆的关刀，气势惊人，直接将对手击飞出去，教场上顿时山呼海啸般叫起号来。新兵营练了一个月，本来还要再练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拖去了流域河。马鹏只听说是西戎大王的兵越过了流域河，像是要打玉门关的样子，连靖北侯都亲自坐镇了。他倒是想知道多一点，但百事通半个月前就死在了战场上。百事通是老兵，据说是在白龙雪山中了埋伏，整队人都埋在了冰川里，连尸骨都没运回来。等到分兵那天，马鹏念了几千句佛，在教场上被分到了一个叫做安西左营的地方。大将军说什么他也没听见，只看见自己这一队几十人前面站了一个校尉，看起来瘦瘦小小的，很不起眼。他当时心下就一沉。等被领到营帐时，近看那校尉顿时更加绝望。这校尉还没他高呢，穿上甲，背影还比一般人瘦小。清点人数时看到正面，脸圆圆的，皮肤又白，说话也不如其他长官洪亮，凶倒是挺凶的。马鹏唉声叹气，同营的人却开心得很。他满头雾水问他们， 你们开心什么？ 你傻呀，你知道咱们校尉官是谁吗？ 谁啊？ 叶庆啊。哎，你可别说你不知道，他都打赢好几个将军了，看见他那柄关刀没有，都说他是小梁王转世，都叫他小关羽呢。 马鹏顿时喜出望外，就连调兵那几天也不愁眉苦脸了。他们这支队伍共有800来人，老兵就有300人，不过多半是步兵，靖北骑兵精锐都在靖北侯直属麾下，剩余的骑兵不过是略阵所用而已。步兵更是如同用来烧的柴火一般，用了就没了。但他们安西左营这800人，跟着叶校尉这两个月，大小战役也经过5场，竟然伤亡不过百。都是因为叶校尉对步兵的运用非常娴熟，而且身先士卒，常常一个人就撕开一道口子。频受嘉奖，只是不见提升。 你说咱们叶校尉这么厉害，怎么不见升官的？前天回雁碑那一场，叶校尉还杀了不少人呢。 哎呀，升官哪里能得到我们呀？都是东营的人，东营有个虎贲骑，半年就能从小兵升到将军呢。 啊， 这也太黑了。 哎呀，也有说虎贲旗厉害的，据说里面有很多厉害的人呢。 再厉害，能比得过叶校尉？ 马鹏愤愤不平地道，他还只当别人是没有话回了，谁知道说完不久，屁股上就挨了一记重踢。 就说你吵得最欢，下次再逮到你晚上在这聊天，舌头不割掉你的。 巡营的叶校尉骂道。马鹏觉得叶校尉什么都好，就是心眼有点小。打下回雁碑，前面就是老戈壁，他们是在玉门关西边清理一些残兵，免得被包抄，倒也不危险，打不过也能退，但这次遇到了极凶险的情况，在老戈壁的青石滩上遭遇了一大队西戎士兵，看不出多少，只是黑压压的至少几千人，烟尘漫天，弓弩如雨下，一个照面他们就损伤上百人。马鹏看着自己同铺的王牛被一箭射穿，血溅了他一脸，冲上去要和西戎人拼命。 退后，退后！ 叶校尉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，他那匹马真是好马，这时候也不惊。叶校尉声嘶力竭地喊道， 稳住阵型，守住口子，不能让他们过去，他们要绕后段龙口。 就算马鹏不识字，也知道断龙口的重要性，断龙口之后就是玉门关，都说玉门关是铁打的城池，至少有一半是断龙口的功劳，虽然他不知道如何绕后断龙口，但也知道这重要性。苍凉的号角响彻整个战场，春日的河滩水流汹涌，血腥味马嘶声如暴雨般落下的弓箭，触目所及都是鲜血和残肢断臂，夹杂着惨叫声，简直是如同地狱般的景象。但也许叶校尉的声音太沙哑，反而让人有了勇气。 守住河滩，仗义死节就在今日。 叶校尉一吼起来，总是文绉绉的，他还说自己是军功世家呢，带着骑兵且退且守，大吼道， 大家同生共死，为断龙口的兄弟争取时间，我们凉州二郎绝不抛下一个兄弟， 绝不抛下一个兄弟。马鹏在心中吼道，他举着盾朝着踏水而来的西戎铁骑迎了上去，步兵对上重骑，几乎是找死一般。他看着自己和身边的兄弟一起被骑兵撞飞，视角余光看见叶校尉一刀斩下一名西戎兵的头颅，叶校尉身边副官已死，没人为他举盾，被西戎的弩箭射中了肩膀，整个人从马上跌落下去。就在马鹏以为这就是他这辈子最后的时间的时候，雄浑的号角声响彻了整片战场。该死，东营真就是靖北侯侯爷的亲儿子，连号角都比西营的要好。马鹏这样想着，他浑身剧痛，躺在战场上，看见西江湛蓝的天。马蹄声席卷而来，明明也不过千人，却跑出了千乘万骑的气势，看来也不是断龙口的守军，而是跟他们一样另有任务的骑兵。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敏锐，竟然跑到别人的辖区来了，不然支援怎么会这么快呢？他看见的最后的画面，那支骑兵队伍跑在最先的一骑，是一个身形并不魁梧的少年，长得那样机灵，戴着头盔也看得出那双眼睛，让他想起自己在家里的弟弟，做贼一样的眼睛，马鹏常这样笑的。但那少年也有了战士的身形，而不是像自己的弟弟饿得像瘦猴一样。那少年骑着飞驰的骏马，明明穿着战甲却这样灵活，竟然探身而下，直接将地上被血污泥浸的一面绣着靖北两个大字的旗帜捞了起来。那旗帜已经被染得通红，但在风中一扬，仍然猎猎作响。他就这样冲入了敌阵之中，如同一支出鞘的利剑，将西戎人的阵线撕开一道口子。但真正让马鹏放心闭上眼睛的，还是他身后的人。那是一个穿着一身旧铠甲的红袍青年，身形矫健而舒展，明明是靖北的将领，却戴着燕北的头盔，他的战马也披着青甲，上面有着用黑铁铸就的一只猛虎。据说虎贲旗取这个图腾是为了与西戎狼抗衡，以虎吞狼哪有打不赢的呢？他的眼睛那样坚定，让人想起高耸的山、奔腾的河，或者比那更有力量的东西。而他手中的长枪如龙，一如传言中一样，是担得起他的威名的。据说很多人私底下悄悄叫他小李广，但他不喜欢这外号，他让别人叫他小票旗，他说那是他父亲的外号。 叶庆经过将军营帐的时候，敖云还在外面顶着香炉。将军也是舍得，最近频繁换房，一声令下就得开拔。俗话说三班如一烧，叶庆帐中连个喝水的杯子都没了，这香炉是每月祭天要用的，也舍得给他来顶。倒也没多沉，还没有一身轻甲重，关键是要他不好意思。但以这家伙的脸皮，之后根本不怕这个，看他顶着香炉站得笔直的样子，哪里像是不好意思。 哟，又在这街头卖艺呢？ 叶庆按着腰间挎刀，不紧不慢地嘲笑道。敖云倒没说什么，旁边几个看热闹的副将忍不住了。虎奔齐自己整天互相打架，对外还是团结的，当即就有人嚷道： 娘娘腔，你说什么呢？ 叶庆顿时眉毛一竖，刚要再骂，但他想到自己是来复命的，没必要惹事，而且看了敖云朝他笑眯眯使眼色的样子，暂且忍下了。他和敖云也交手过几次，各有短长。叶庆是家传功夫，三四岁开始练的，又比敖云大整整五岁。敖云打不过他，但敖云也不强在功夫，主要是枪法的利益，叶庆破解不了，倒被他说了两句。 你不能老是只照着别人串的招数学，自己也要思考，这些和兵法都是相通的，你试着把自己的兵法化用进去。 叶庆盖不住脸骂了他两句。敖云倒好说，虽然也聪明，但脾气挺好，他那个先锋魏章最烦人，骂人也刻薄。叶庆说敖云是猴子，爱耍枪弄棒，魏章就说叶庆用刀是请关二爷上身，他们的梁子就这样结下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